如果能够说走就走当然是最好的咯，但如果不能的话呢，其实用国庆假期好好的休息一下整理一下也是不错的。所以今天呢，我和你一样没有离开自己所在的城市，还是在这里。我的朋友也说，过节哪有人听广播啊，你为什么不录播呢？其实我从周六开始休息，也休息了4天了，在工作3天，其实也还是调剂的不错的。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也特别来到直播间，来帮助在10月3号晚上有需求的朋友。那打开了微博，看到了这条直播帖，下面还是有些点播要求的。我也相信祖国各地、世界各地，还有在北京的很多朋友，也是需要爱得更久点继续的陪伴的。好吧，说到直播，如果想点歌，一定要告诉我。对呀，到底谁在听广播呢？到底谁会来点歌呢？我想那就是你呀。如果说平常没有时间留言，也没有雅兴点歌，今天晚上呢，你可以给我们爱得更久点一点福利，留下你在哪里，你想听什么歌。而这一首你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送给所有正在听广播的人，来自嘎啦乐队演唱的你，你好吗？ 我一直追寻着你，你好像不远也不近，却总保持着距离。我一直幻想着你在我身边，在我怀里，让我欢笑，让我哭泣，你是我灵魂的旋律，春日的细雨，疲惫的出去。我从来不会计算代价，为了你可以纵身无敌悬崖，幻想你依偎他怀里，一朝拥有一老永逸，可是你不为谁守候，不承诺永久，不轻易停留。 这首歌呢送给在过节期间依然选择北京乐广播依然听广播听爱得更久点的朋友。这其中呢有代表人物听友欢喜的双子，看到你了，你说我过节依然会听广播。对呀、啊，过你愿意的生活，做你真心喜欢的事情。大概有时候也并不因节日或是平常日子有什么改变，一切都是很如常，能够保有这样的惬意，能够知道自己真心想要的又是什么。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带给发来私信给我的小曼朋友，今天是她的30岁的生日，她想点播这首歌。张悬演唱的我想你要走了，告别青涩的自己，奔向全新的一岁，是要有许多割舍，也有许多很勇敢的要出发的勇气。生日快乐，越来越好。下面这首歌呢是听节目很多年但从来没有点歌的 Amanda 人，这位女听友她总觉得自己点歌也不会被播出。我在北京假期3天，明天要上班了，点播这首歌吧。十月是自己工作非常挑战性的一个月，未来3个月都要加倍努力，给未来的自己。 在天空里高楼皎洁的尽头，谁追寻空旷的自由，阳光覆满这一 前行，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不管怎样 祝你成功，愿你在2018的第四季剩下的三个月里都能全力以赴冲刺，给2018交上比较好的答卷。好啦，这里是爱得更久点，继续点歌。在放假期间点歌，我想大家的状态都是很放松的，点与不点呢就由你了，到底能不能播出呢就要看是不是够幸运了。同时呢，有时候大家点的歌曲真的在直播间，今天晚上我毕竟不是小叮当，没有带来，所以有时候呢就要搁置了，也许明天或后天晚上就会满足你的要求。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这位叫做是露西亚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好好，明天呢就要离开北京去参加一场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考试了，希望一切都能好好的，考试好好的，一切都好好的，在北京的小朋友大朋友都能好好的，申请季和剩下的 2K18 都能好好的。好啊，仅以此歌送给今天晚上也想听到五月天声音的很多听友们，大家都好好的。 想把你写成一首歌，想养一只猫，想要回到每个场景布满每句标，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好好像交换十三多年双胞，生命再长不过烟火下的眼角，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一切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出名为日常的煎熬，忘了要长大，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要交，最安静的时刻回忆总是最喧嚣，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岛，还以为日复想念能陪伴我像一只家猫，它就窝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着，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不知道未来，不知道烦恼，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少，时间的电影结局才知道，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最后的叮咛，最后的拥抱，我们红着眼笑，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好的遗憾无关打扰，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别老，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掉， 自己的生活过好才真的是能够打败一些寂寞啊，打败一些糟糕的时刻的法宝，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平常也会听节目和女朋友 分隔两地听这档节目的董扁石。他说平常是分隔两地在听，如今假期终于在一起了，特别想点播一首陈小春的《相依为命》送给他，希望我能早点结婚。这算不算是求婚的迹象啊？祝福你们爱得更久点，相依为命，白头到老。 无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肯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非常有说服力的歌声，陈小春。他也用自己的硬汉柔情为我们诠释着他生命中的相依为命。祝福听到这首歌的听友们都能和所爱一直在一起。已经晚上9:26了，上半时段呢没有播出歌曲的时间了，非常感谢各位的留言，我都看到了，稍后呢在下半时段一一为你们满足。如果还想继续点歌的话呢，也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刚刚那首歌之后呢，其实真的好想把这首歌完整的播完，这是来自莫文蔚的 I do， 就是第一时间想说我愿意。 摘满月带无名之间，缘分铸就的缘，有名字的全。

中国戏曲大会以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传统文化、普及戏曲知识、传承华夏文明为主旨。2017年推出第一季，以竞赛的形式吸引了全民的参与。2018年中国戏曲大会结合时代发展，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思想提升文艺的创作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实现文化与科技、经典与时尚的结合，打造新时代戏曲文化新名片。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光临2018年第一个十月的星期三的晚上，这里是你熟悉的电台点歌节目。今天晚上欢迎你来点歌，登录新浪韩丽微博就 OK 了。刚才有一位朋友私信给我说，韩丽能不能把莫文蔚这首 I Do 播完呢？因为我要结婚喽，真的为你高兴。你说听北京乐广播很多年了，第一次听还是上学的时候呢，如今要嫁人喽。 月在无名之间，缘分铸就的缘，有名字的眷恋，爱的挂念，像海洋容纳了雨点，你承接我一切，爱的同心圆，请你躺进我指尖。 执子之手相扶，来世不求好处，寻常也很幸福。漫漫长路，爱是魔王最初。I do, yes I do。为了你，我愿意。Yes I do。爱有风声，有淳朴。我是魔王，一生守护。 祝我的听友新婚快乐，真为你高兴。同时呢，也有好多听友在假日时光里终于可以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听节目了。下面这首歌呢是求七七朋友点播的，他说很开心打开广播是一期直播，也好开心爱人在身边，这是一个难得能和爱人一起度过的节假日。今天呢也是我们结婚两周年的日子，所以呢要为爱人点播一首小情歌。庆幸为爱奋不顾身的彼此，相信了，坚持了，愿这样的我们一直都在，真好。 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能在你们结婚纪念日这一天送上这首好听的小情歌，也让我们所有的人又因为你们的爱情而相信爱情，相信美好，真的是假期中一份难得的快乐和自在。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睡不醒的尔飞。他自从九月份开始积极的生活之后呢，发现身边的一切都开始变得美好起来。现在的他呢，正利用假期的时间呢，把攒的图片、文字等分类整理，好让以后可以更舒服、主动的姿态迎接2018仅剩的最后三个月。他希望听到一首欢快一点的歌曲，《好累》。 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京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盛世国庆汇聚苏宁， 9月30日至10月8日，苏宁易购国庆大放价，电器7折起 ，iPhone XS 现货热销，家装室内空气免费检测， 买电器就去苏宁。 晚上9点45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爱得更久点。今天晚上要送出的最后一份祝福，这首歌呢是一个人在家放着广播里那些熟悉的歌曲，听到不同的音乐旋律，望向窗外的光。这位听友叫做只爱猫咪不爱狗，他说这一切让本来的孤单也慢慢的散了。很想听一首张艾嘉的歌曲，我这里只剩下爱的代价，那就送给这个氛围中的你吧。 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人总要学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感谢各位在放假期间选择北京乐广播和爱的更久点度过了一小时的时光。稍后我还在直播间有一档节目叫男左女右，